阿弥陀佛。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丘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，演播若离、八千里路、蝎子来来，后期制作山匪。